他也不封口啊，他也发炎呢、啊、是不是？问题是粪便里边的病菌更杀不死，抗生素他无论是他吃的还是打针的，他只能在血液里头。 嗯， 哎，你吃抗生素，它得消化、吸收，完了进入血液，通过血液循环到刀口那块儿去杀病菌。那个刀口病菌杀死了，它就封口了。 嗯， 可是这个抗生素它不能钻到粪便里边去，把粪便里边的病菌去给杀死，去给消灭。如果粪便里边的病菌不杀死不消灭，这个病菌老来这个刀口这块繁殖，这个刀口呢就老也不封口， 总是刺激哈。 哎，他老来这块他就不封口。 嗯， 你手术十遍他也保证是这么回事。如果他能好，那第一遍手术完了，粪便里头没有病菌，手术完了里边不用包扎，没有病菌，里边就不敢演，外边包扎上就行了，一遍它就能好。 嗯， 为什么一遍没好啊？两遍还没好啊？说第三遍就能好，谁信呢？凭什么呢？你粪便肠道里边的粪便你不杀死，你这刀口就能封上？ 嗯， 这就叫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如果要不是我，他可能要做第三次手术，要第四次手术，甚至第五次、第六次， 嗯， 那不就不是七千，可能是八千，是吧？一万、两万， 对， 甚至七万都不止。 嗯， 为什么应用了微生态制剂，他好了？这道理我都明白，是不是？这就叫一切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微生态制剂不是抗生素，它服到体内吧，它不需要消化吸收， 嗯， 它不是进入血液，这个菌呢、啊、有益菌也好不能进入血液，是吧？一旦进入血液那就叫菌血症。 对， 病菌要进去了那就败血症。 对呀、 啊，是进不去的，它只能在黏膜上，是吧？那么它不是药，所以它不需要消化吸收啊，通过血液循环到刀口去杀病菌，去防止感染。 嗯， 它不是这个理论，它的理论服到体内遇到湿度遇到温度，这个菌立刻就活，活了它就找它的天敌，找它的敌人。谁是它的天敌？病菌病毒。即使是在粪便里边的病菌病毒它也进去把它消灭了。 哦， 把它消灭了。 嗯， 把它消灭之后身体里边就没有病菌了，没有病菌了就等于手术完了在里边也包扎上了，所以他这个刀口就封上了。 因为本身它也有促进这个伤口愈合的这个作用。 这是啊， 这是它的一个， 它是 附加作用， 两个作用吗？ 嗯， 一个针对敌人， 嗯， 针对天敌病菌，哎，相生相克， 对外， 哎，对外， 嗯， 哎，一物降一物把它抑制住了，消灭了。 嗯， 在粪便里边的也给消灭了。就好比就是咱们家里头有一窝老鼠啊，就这也克那也克，下药呢就是不吃，打呢就是打不着，因为家里东西多呀，他一整呢他就钻洞里去了，你就没招了。不用这么费劲，你就把小猫养个小猫往院子里一松就全解决了。 嗯， 他自己就去找他去了。 对，嗯， 相生相克，这叫天敌，这个不是治的那个原理，是吧？你看医院他不懂这个自然规律，不懂这个生态法则，不懂阴阳平衡，不研究，是吧？只知道一味的用药去治，去消灭病菌病毒，用对抗性医学把病菌病毒全都弄成精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病菌因为他很聪明， 嗯， 他知道谁总想消灭他。 对， 那么有可能他会有一天向人类报复，向人类攻击， 是吧？有可能要爆发大型的瘟疫，因为他们已经完全都变成超级的了， 嗯， 全都产生抗药性的，我们人类已经拿它没有办法。这个不是药物能解决自然平衡问题、自然规律的问题，哎，应用以菌治菌，应用正气，应用天敌的关系，应用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的关系。王志伟 也没遭罪， 也没遭罪， 嗯， 哎，就上学了， 就是， 这就是， 还多亏他母亲去找你了啊， 那要不然他家要有钱就坏了， 嗯，去别人家借也就麻烦了， 哎，那就麻烦了， 就是， 哎， 嗯、 所以我说吧，这些事儿上书本上去找，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解决，他书本上就没有这些事儿， 对， 那你这能学到吗？ 嗯。 是不是？哎，但是你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啊、现象是肚皮不封口漏粪，这叫现象；本质是肠道的粪便里头有病菌，这是本质。解决的办法就用相生相克的办法。 对， 哎，中医讲那个相生相克，这个呢，它也是一种无奈。他说，啊，这个肝属木， 嗯， 啊，这个肾属水， 嗯， 啊。这个胃属土， 嗯， 这个心属火， 对， 就这个 肺属金， 肺属金， 嗯， 啊，金克木，啊，木克土，啊，土克水，就这么相生相克， 嗯， 讲这五行，摸不着看不见，是不是？怎么克？你说谁能把这个事儿能给说透？ 是， 是吧、嗯？是因为古人知道有病菌病毒，但是就是看不见。哎，他知道用相生相克的办法来解决， 嗯， 不能用药的办法。但是这个怎么个克法？就是由于条件的限制，是吧？没有办法了，弄一个阴阳五行相生相克。 嗯， 实际今天通过我把这个谜揭开，那咱们就明白，不是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，是有益菌，是病菌病和病菌病毒之间的相生相克，这个是摸得着看得见的，立竿见影。 对，啊，这也给我们提个醒哈，类似这样的病例还会有， 有啊， 嗯， 是吧？ 甚至很多哈。 那个后来我在讲课的时候啊， 嗯、 我就举这个例子、 嗯， 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不一定书本上能解决， 嗯。 因为这个病毒难治，现在已经解决不了了， 也不一定专家能解决。 对， 嗯、 就说呢，书本上没有的东西，这些事儿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这就要研究了，这就要悟了，学是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经常来举这个例子， 嗯、 叫举一反三。 对， 哎，你说这个事儿，有一次我就这么讲完了，黑龙江鹤岗。哎，有一个叫刘福堂的， 嗯， 哎呀，他听完了，他找着感觉了， 哦， 他说用这种相生相克的办法多好啊， 嗯， 正好他回鹤岗， 嗯， 他一个亲属的孩子， 嗯， 一个小女孩， 嗯， 就得阑尾炎了，急性阑尾炎，医院说必须马上手术，如果不手术，就得穿孔， 坏死， 穿孔， 嗯， 穿孔，那个肠道里边的。那些病菌进入腹腔， 对，那就麻烦了。 那整个腹腔感染， 腹膜炎了哈， 那就有生命的危险。 对，急腹症。 哎，所以这个他们家呀， 嗯， 就非常的害怕， 嗯， 然后就到医院，孩子已经上了手术台了。你说这个刘普堂就听说了，你说他就往医院跑，那手术啊，他说阑尾不是没有用啊。他说：“千万能，你只要手术，你就得防止感染，防止感染就得用抗生素，用抗生素，就病菌就产生抗药性。”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。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完了，有益菌就消灭了。因为我讲小白鼠那故事嘛， 医学做的实验，小白鼠用过一次抗生素，免疫功能下降1亿倍。你说他都听明白了，他说你只要防止感染，就必须用抗生素， 坚信不疑哈。 哎，用抗生素，孩子免疫功能就破坏了，嗯、然后吧，阑尾炎好了以后，他的病也多。 哦哦， 哎，就没法整了。 嗯， 谁愿意孩子做手术啊？ 嗯， 那实在是没招了。你手术再好也不愿意做。 对， 那谁都知道说叫伤元气。 对， 手术伤元气。 嗯， 啥是元气？ 嗯， 哪有人知道啥是元气呀？这就是我给说的那个，我给揭开的那个谜 啊，我也知道了， 是不是？ 嗯、 真正的元气是第二基因组， 嗯， 是那个单细胞， 嗯、 是中医说那个有益菌正气阳气，把它伤了，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，所以谁敢伤啊？ 嗯， 伤元气可怕在这儿呢，是吧？你把国防军消灭了， 嗯， 那不完了吗？ 嗯。 你看中医在几千年前知道别伤元气别伤阳气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啥是元气到底啥是阳气，嗯，所以我这么一讲明白，这个刘普堂这个老师你说他就听明白了，就给落下来了。 嗯， 完了回到家以后吧，这父母就相信他了，因为他听过我讲，他不怀疑我说的是瞎编， 嗯， 他认为我说啥都是真的。然后他自己在咱们公司买的微生态制剂，然后回去就给人家孩子吃，怎么吃啊都不管事儿，就越吃那阑尾越疼，越吃越疼，你说就给人家吃就心没底了。 嗯， 就问他，你说还吃不吃，就不愿回医院。结果呢吃了一天又去问他，还疼啊，还吃不吃，不愿回去。你看就这么一直让人吃啊。 嗯， 是的，是不是都能过来？我是这么认为的哈。说阑尾炎，阑尾一疼， 嗯， 就去手术，我认为这个不对。 嗯、 如果发现这个疼，确诊是阑尾，用相生相克的办法，我认为多数人就过来了。 只要你别特别重哈。 哎，如果 穿孔了，穿孔了。 哎，如果马上就要穿孔， 嗯， 所以。有些东西啊， 嗯， 不能一概而论。 对 啊，说这个 一直强调不是100%。 哎，说这个、这个有益菌、微生态制剂是病菌病毒的天敌，是这么个问题。 嗯， 哎，那就这样的例子啊，我经历的那就太多太多了。 嗯， 哎，那事后有很多人告诉我，哎呀，至今我还没听到一个没手术就穿孔了。 哦， 嗯，但是呢。嗯，我可不能说保证都不能穿孔， 是 这话就不能说了， 这种风险。 哎，就说有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， 对， 哎，不能一概而论。 对， 哎，就是人类啊，拿自己的主观用所谓的科学去代替了自然法则啊，代替了自然规律。 嗯， 没有人知道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，到底阴和阳是什么关系，这是阴阳，是吧？到底啥为阴啥为阳，所以我一直说中医伟大博大精深，那我的感受太深了，他也没看见到底啥是阳啊，他称为自然清气为阳，那自然清气到底是啥，那没有办法看见，没有个办法看见，他把这理论研究到这么透，那不叫伟大，那叫什么呢？那么结果呢，中医这么些年受了那么多的不白之冤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 中医今天弄得束手无策，是吧？你我讲了，给他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，我然后还有人惦念把他取消了，那今天国家意识到了，连我都意识到了，不能再滥用抗生素了，滥用抗生素得需要立法了。 嗯， 用法律来 强制了，嗯，约束了。 有一次吧，我在长春讲课，我就讲完了吧，他们就都说我讲的好， 嗯， 说我讲的有道理，他们讲话了，那他不眨眼珠那么定瞪眼听啊，完了就是我一讲完这呼就都围上了，我这病怎么的，我那这怎么的，我家人怎么的，全咨询这个。 所以这人呢，一有病首先想到药哈。举个例子，这个 产妇没有奶哈、 嗯、 没有乳，那有些民间用猪蹄子，那你说猪蹄子是药吗？ 对呀、 啊、它就有效。 对呀、啊、药啊它不符合自然法则，它只符合科学。 嗯， 哎，它只治病，它不调节平衡，从根本上彻底治愈的，是不是、嗯、我说吧，它只要不平衡，只能维持，只能控制，只能减轻缓解，最终是吧还是不行。就像我说渴能渴死人， 嗯 啊，你不明白啥是主要矛盾， 嗯， 你不明白它的原理， 嗯， 哎，吃黄瓜也管事，也减轻， 嗯， 吃苹果是吧也缓解，是吧，吃个柿子也改善，那最终还得渴死，是不是？你没解决主要矛盾，你没从根本上解决，你没有达到平衡，机体没平衡的时候最终还是渴死。解决这个平衡不一定非得准字号药，黄瓜不是准字号药，水也不是准字号药，最终它没渴死，给了水就没渴死，你得符合平衡的法则啊。 嗯， 哎，明白我说那个国防军， 嗯， 是吧，他把你全身里里外外全都给你包裹起来了，全都给你防御起来了，这就是国防军，是吧？而且防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敌人，哎，病菌病毒，这是不是已经完全说透了？ 对，你这是用这个非常通俗易懂、 对， 非常直观的这个来形容啊。 啊、我即使说了国防军，我还怕人们听不明白。我再一次的用天敌，哎，来形容这件事儿， 嗯， 是吧？那还听不明白，那就没招了。 就是想让大家彻底听懂哈。 对呀、啊，那有人 张纸都给他捅破了。 对、嗯，那我都捅破了，你还问能不能把我那支架给我松倒了？那就完了， 对，是吧？再看不见是你这个眼睛有毛病， 那就没有办法。哎、嗯，这就是呢，我讲的微生态。第二大功能 哦， 哎， 二天， 二天， 嗯 嗯，那微生态呢？第三大功能，就是我给它总结的第三大功能， 嗯 啊，一果二天三免疫， 嗯， 任何药物都是人造的，为啥不能代替？因为我说这个它不是人造的， 嗯， 人造不出来生命， 说这个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。那实际上药物也代替不了它了哈， 药物代替不了它。 对， 其真正这个最上药、最上上之药， 嗯， 是有生命的， 嗯， 是造物主造的，是老天造的，是活的，是不是啊？ 嗯， 是万能的。什么是万能的？把病菌、病毒管住了，把瘟疫管住了，它的机理就是天敌的关系。 对， 那可能呢？我这么说。依然有人还不认可，这回不认可的不是老百姓，哎，老百姓就我说到这儿，保证都能认可了。医学的人士有人不认可， 老百姓比较淳朴，他不想那么多， 对， 不想的那么复杂哈、啊。 对 啊，这往往有些有学问的人把简单的事弄复杂。 为啥我说，有的学医的人，不认可我说的这个呢？ 对， 因为现在医学。已经把免疫的定义已经固定下来了，免疫， 对， 什么是免疫，是吧？他说免疫啊，三大功能， 嗯 啊，第一个呢叫防御系统， 嗯， 防御功能，第二个呢叫自稳，啊，自稳功， 就是自我调节哈， 自我调节， 嗯， 也是啊，就是代谢、新陈代谢一类的， 嗯， 自我调节一类的，这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它叫监视系统， 哦， 叫免疫防御，免疫自稳， 嗯， 免疫监视，他说整个免疫，他是这么下的定义，我是说这个免疫不完全。是现在医学说的这个免疫 哦哦， 哎， 你的意思，你所说的免疫包含这些，但不限于这些。 对， 哦、 哎， 嗯， 他说免疫防御， 嗯， 免疫防御，防御什么？用什么防御？你看这块要不说明白，这个免疫防御， 防御病邪呀、啊？ 对呀、啊， 各种致病因素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那你说，人体内的免疫系统。那怎么防御病菌病毒？ 那西医说就靠免疫力嘛。 免疫力， 免疫功能 抵抗， 免疫功能抵抗力怎么抵抗病菌病毒，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啊，就说人体有免疫功能，有免疫系统啊，免疫系统就自我防御，就是免疫系统， 应该是有免疫细胞、淋巴细胞了 ，B 细胞、 T 细胞、 T 细胞、 巨噬细胞， 巨噬细胞， 对 对，那它是怎么起到防御作用的？ 吞食， 吞食，要真能把病菌病毒吞食了，这下妥了，那干啥还造抗生素呢？那人体已经有这个系统了，你还造抗生素？ 它这个吞食的力量不够，嘴小， 这就叫找不出理由了。是不是、过不去河赖裤裆大那不是那个概念。就现在医学说这个吧，不是不对，对，它不是针对敌我矛盾说的免疫系统，不是针对主要矛盾，是吧，敌我矛盾，外部矛盾，不是，他说这个是针对内部矛盾说的，是吧，就说人呢、不能人云亦云，我这个人就是，你不管什么专家教授，也不管你什么学历什么职称，但是我认为你说这个没有道理，我绝对不信服，我也不按你说的来，是吧，我必须有我自己的观点， 对， 方法，自己的认识，是不是，什么事都顺着说，那就没有新的发现了，就没有创新了，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哈。 那我就说到底什么是免疫系统，是吧，它是机体内部，就是我们的阴的内部出问题的时候归这些系统管，就好比脚哪块嘎个口子出血了，然后这个自刎系统就调动，用血小板把它堵上， 你说这个自刎就是自我稳定的意思， 稳定 哦， 就自我稳定，它呢就去把它堵上，这都是内部的，这个免疫监视，这个也是这个阴的内部，好比人民内部矛盾，这个只能动用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，是吧？你不能动用国防军，内部你能动用国防军吗？中医说的这个阴，阴气主物质，那我们人就是阴气啊。人就是物质啊， 有形之体啊， 对呀，有形之体啊，有形之体内部出矛盾，就这三种功能来解决。一个国家，公安局没了，公安局或者出问题了，法院这个不健全了，坏人就开始做兴风作浪了。这个时候只能动用内部的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，把矛盾消灭。人体内的就是这个小宇宙啊。他自己是非常完善，就像小社会似的，他这个机构非常完善，他就有细胞专门监视，我看你们谁兴风作浪的，然后一看有那个开始要突变，那么他就调动了，那块碰破了，大脑就调动血小板，就把那出血的地方就堵住了，他合成的酶就少了，这个酶呀，它的作用就太大了。1000多种酶，一种酶一种功能，缺一种酶得一种病，是吧，这都属于内部的，那么这个免疫防御啊，免疫监视都是针对内部，免疫自稳就是自我调节，身体有毛病了，得自己调节，这个免疫系统不是对外的，不是针对病菌病毒的，病菌病毒是来自外部，针对它的就是中医说那个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那个正气是真正的抵抗力，免疫系统，是不是对外的免疫系统。 但有人说这个中医的正气就是西医的这个免疫系统，按照你的说法呢，就是不是完全准确， 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吧，应该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对内，一部分对外，那现在医学说那个它是对内的，不是对外的，为啥我这么说，因为你不论是监视系统也是细胞，你不能用你说除掉细胞还有什么，它这个细胞分工，有的是先是你整体机能有没有突变的，是吧，自稳系统维持你这个稳定的这个系统是不是也细胞，也是阴吧， 那个中医说淋巴细胞 T 细胞 B 细胞是不是都是那个阴呢，都是46条染色体的，都属于这个范畴， 嗯， 是不是， 嗯， 哎，那么这个范畴呢不是针对病菌病毒的，针对病菌病毒的是那个肝细胞，它不是46条染色体的细胞， 嗯， 46条染色体的细胞里边的分工只针对内部， 对， 那一条染色体的细胞 就各司其职哈， 哎，各司其职， 嗯， 就说呢这回说的是那个正气， 哦， 这个正气是针对病菌病毒的，它是对外的，把这两个系统合在一起，这就叫免疫功能了， 才是完整的，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 免疫 系统了， 免疫系统， 哎，如果你单独拿公安局法院啊检察院说是免疫系统，说是国防军， 就不够全面哈， 那外部敌人来了， 嗯， 你公安局法院你能上阵去打下， 哦， 你也能打，你能打了吗？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400-039-8055， 防止 不专业啊！ 敌人入侵的只有国防军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对， 只有天敌。那我已经把这个友谊军，把它形容成国防军、天敌啊，它才是真正的免疫系统，是对外部的，因为内部出的问题，这个危险性小，哎。那敌人又进来了，这就彻底灭亡。 如果一定要用免疫这个两个字来形容的话，它也是免疫系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因为 嗯， 从来人类就没看见过病菌病毒， 所以想到免疫系统，很多人就把它忽略了啊。 所以他就知道吧， 嗯， 这个免疫啊， 嗯， 叫抵抗力， 对， 是不是免疫系统叫抵抗力？ 对，俗称抵抗力啊， 俗称抵抗力， 嗯嗯， 就提高抵抗力， 对， 人就不得病了。 嗯， 那这回我就要问了。抵抗啥？提高啥？是不是？你抵抗啥？你这个事没明白。抵抗什么没明白？ 抵抗病菌、病毒、病邪。 哎，用啥抵抗？ 提高吗？ 提高啥？ 免疫力吗？ 免疫功能是啥？你看， 嗯， 就是有些事儿吧，就葫芦盖盖摇不行。哎，一觉得哎说的有道理，似懂非懂。为什么似懂非懂？没说明白。 换句话说，叫一知半解哈。 对。 嗯， 哎，知其一不知其二， 对， 所以你没说懂谁能听懂，是吧？听不懂他怎么能去做呀？ 对， 都没听懂我就采取措施了， 他不相信呢， 他不知道搁哪下手啊， 对， 他不知道提高啥呀，也不知道抵抗啥呀，嗯，那现在我要这么一讲， 嗯，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提高什么，就是中医说那个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有了正气就能抵抗邪，邪是什么？就是病菌病毒，这回病菌病毒就不敢进来了。 那么我们在补充正气哈，也就是说按照你的理论呢，就是补充友谊菌的时候，除了这个在补充的这个过程当中数量会增加，那么对人体现有的已经存在的这个友谊菌，那么有没有这个帮助了或者是促进了它的活性什么的， 它俩是一类的，哎，你缺了我补进来了，那怎么不是帮助呢，是不是？原来你就是国防军，就是你老了，你战斗能力不强了，数量也不够了， 嗯， 那是自然老化的， 嗯， 减少的， 嗯， 或者是呢人为用了药了，有伤阳气了， 嗯， 造成的这个抵抗力下降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 那我们明白了啥是阳气，啥是正气，我还能把它繁殖出来，那我再给它补进来，你说对它有没有帮助？ 这个非常直观的哈。 对呀，啊，它就 这就叫提升。 哎，这就叫提升，这就叫增强，增强免疫功能，对不对？ 嗯，这是看得见。 提高抵抗力，那你说增强啥？你原来的 T 细胞、B 细胞、淋巴细胞，你说这是免疫系统，你说这咋增强？你这个咋提高？是不是？那么就是针对病菌病毒 啊，这个有益菌就是，那我们往里一补，这就叫增强，这就叫提高，是吧？这个为啥我说它是啊免疫系统呢？因为现代医学免疫系统里头没说有益菌， 对呀、啊， 是不是 不包含这一块？ 它不包含它，它只是说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 等等啊， 这些细胞是敌人攻击的对象，是病菌病毒攻击的对象，你能抵抗住它吗？它能把你消灭，因为你没有这功能，这是一。二，这些细胞是我们体内的病菌病毒来了，它首先进入的是黏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阑尾炎是阑尾那个肠道里头有病菌敌人进来了， 就是你用最朴素最简单最直观的道理就把这个复杂的病， 咱别给他瞎掰呀、 啊、真是啊， 是不是？那既然你身体内有 B 细胞、 T 细胞、淋巴细胞，又是抵抗力又是免疫系统，如果保证不了，你这个免疫系统干啥来的？你的抵抗力干啥来的？所以我说不能说他说那个免疫系统啊，对，就那个就对，那个对，他怎么不解决抵抗力呢？是不是？他怎么不抵抗不了呢？是不是？就说一国二天三免疫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免疫啊，这个在医学上不是一点不知道，中医不这么说，西医管它叫菌膜免疫，黏膜免疫，但是呢这个免疫它没把它划在免疫系统里头，是不是？免疫系统里没有它，哎，所以我说的这个免疫 没重视它， 哎，这个社会得有抵抗力吧， 嗯，对， 这个小国家得有抵抗力吧， 嗯， 得有免疫系统吧， 嗯， 我说了一个对外一个对内，你说这两个哪个更重要？那肯定是对外重要啊， 对 啊，你一个国家建立国防军，你看你投入多大， 嗯， 你算算国防军的数量是多少， 对， 然后你还得装备，是吧？你得制造各种各样的武器，它没那么重要，能大量的投入吗？你在公安局，你在法院，你能投多少人力物力财力？你为什么不在这样多投？因为内部矛盾它不是主要矛盾，敌我矛盾才是主要矛盾， 对， 所以针对敌我矛盾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军，是不是？ 嗯， 那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现在我们只知道有内部的啊，免疫防御、免疫自刎、免疫监视，那敌人来了怎么办呢？这块你不研究，那你不研究，你这就不是真正的免疫系统。就是这些东西你必须全面的考虑，必须站在自然平衡这个角度，站在这个自然规律这个角度， 这得需要一定的高度啊， 这就是道，这就是法则，是吧？而且这个系统不是科学造的，无论你科学多发达，你造不出这个系统， 嗯， 这是自然形成的， 对， 是不是？也可以说是天造的， 与生俱来的， 与生俱来的，是造物主造的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 要不然早就灭亡了，因为古代几百年前、几千年前没有抗生素，那时候没有抗生素，我们人是怎么活过来的？要按照现在这个理论，那人早都灭亡了，是吧？因为只有抗生素是消灭病菌病毒的，才不得病。那今天的病为什么越来越多了？他把敌人给整成精了，全都产生抗药性了，都变成超级的了， 嗯， 把国防军消灭了。那你不把这些东西这些事搞透，是吧？那你想解决问题，你不知道问题在哪。所以吧，这个一说有些病一整啊，病因非常复杂啊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，那还治啥了？是不是？那就没有针对性，没有方向性，不能有的放矢，不知道采取什么措施，不知道要解决什么，那不就是这个问题吗？哎，那么通过微生态学，通过中医的阴阳平衡这个理论， 嗯， 啊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哎，所以中医说的那个正气存内，这就是免疫系统，这就是免疫功能， 这就是抵抗力，没把它分析透，没明白它啥意思，以为中医在那胡说八道，不可以，是不是？所以导致今天的恶果。遗憾的是，中医尽管在几千年前提出这样的理论，因为条件所限，所以他始终不知道这个正气到底是什么，是吧？这个邪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他也一种无奈，但是呢，中医在古代绝对不是无奈，古代就是药到病除。为什么说他不知道是病引病毒还能解决疾病，还能药到病除？因为古代病菌病毒没产生抗药性，没变异，人体的强大的国防军没破坏， 对， 没消灭，所以病菌病毒进来的时候，老天给你造那个大药，那个正气就把它消灭了， 消灭了。 所以那个时候吧，这个它就不是主要矛盾，所以那个中医啊，它就治病没遇到障碍，那么今天呢，形势变了，环境变了，条件变了。是吧？人体内的国防军也消灭了，中医说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，阳气伤了，正气伤了，敌人成精了，中医还有办法吗？是吧？这一切是谁导致的呢？不是中医本身导致的，是我们所谓的科学导致的，是不是？不明白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，我们这个小宇宙它到底怎么回事，是吧？就是主观意识啊，我用科学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小宇宙平衡的问题，那解决不了。 所以说这个人贵自知，不仅要知道自己的脾气秉性哈，还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生理结构。 尽管我这么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说我们能想东西，这个想到底怎么整的，研究，想问题，你说这个那机器人都能不能想呢？你科学那么发达，你造的机器人他不会想的，那我们是怎么想的？这个事儿我到现在我也没研究透，是不是？就是人到底有灵魂没有，他怎么还会说话，这咋研究透啊？是吧？就我说的这些个都是皮毛的事 儿，对， 但是尽管这点皮毛对我们自身的健康长寿，是吧？有病，是吧？这些已经起到作用了， 已经得到验证了， 已经得到验证了，所以我就说三免疫，这个免疫系统任何药物无法替，就这个免疫系统我有办法能加强能提高，是吧？那就是把那个阳气那个有益菌把它繁殖出来再补到体内，这就叫提高。如果我说的这个再不对，那就没有再对的了。我敢说这句话，因为有大量的事实，能证明我说的这些事儿。现在呢，我就来开始哈，证明我说的那个免疫系统，抵抗力到底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啊，是中医说的那个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这个正气他说的是自然清气，是出生以后来的，那个就不是我们体内的。我们体内的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它是先天的，在胎里边它就形成的，它不是后天的。所以中医说的那个后天之本，那是婴儿出生以后这100万亿的这个单细胞，这是后天形成的，这个叫免疫系统，是吧？它是管病菌病毒，它是正气，它是阳气，对吧？阳气主功能，主啥功能？主抵御功能，抵抗功能，抵抗什么？抵抗病菌病毒，是不是？在胎里形成那个，那个就不是，人体内自有大药，自有大药，不是 T 细胞、B 细胞、淋巴细胞。因为它是我们机体里头的，出生以后来的这个也叫自愈本能，是吧？是真正的自愈本能，就是这个100万亿有益菌，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说， 都不是婴儿在体内的时候形成的那些细胞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，这个不是抵御的，这是一个来证明我说真正的免疫系统。 嗯， 那 D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也是免疫系统。 嗯， 它是我们内部的免疫系统。 嗯， 它是扶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。 就是它权力有限哈， 就是说 作用有限， 它不是国防军，它只是公安局法院，只是扶持我们人民内部的。 哦， 那外部的也得有啊，那外部的没了， 嗯， 拿内部的当国防军去说他是抵抗力，这个就不全面了。 哦， 哎，所以我说吧，这个什么事吧，不怕争论，不怕辩论，即使我说错了也没有关系。 对， 咱最终就不能拿不是当真理说。 不是说攻击啊， 不是谁攻击谁，就是这个事儿要不探讨明白，这是整个影响我们人类的生命，你这个责任谁负啊？是不是？ 你这是在谈你的这个见解。你的观点， 对， 嗯， 这个人的观点吧，不能说，我听到你说了这是这么回事，那以后我们就都顺着你说， 嗯， 不对也顺着你说， 嗯嗯， 是吧？不能提别的建议，如果你这个观点吧说不对，但是没有危害，那就顺着你说也无所谓， 对，这叫百家争鸣嘛， 对，百家争鸣嘛， 嗯， 如果你这个观点对人类有害，危害人类的生命了，完了还得我们大家都得顺着你说，这就，不对了。是不是？因为这个生命无价呀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 那我们要是能拯救一条生命，那意义那多大呀？ 且不论了啊，这个老李说的是否有道理哈，是否会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，或者是科学的验证，就他这种精神啊，就是为了我们人类健康，这种执着，这种专注，就值得我们尊重啊，尊敬。 人家没一种精神， 嗯， 啊，就是人云亦云。你说啥我就都得信， 嗯， 自己也不思考， 嗯， 那就社会这就停滞， 嗯， 这就叫停滞， 这也是一份付出，一份贡献。 哎，完我说的第三个，我说我的观点哈，我说这个正气，是抵抗力，是免疫系统，还是医学做的实验， 嗯， 这个医学做实验呢，他把小白鼠，都是拿小白鼠做实验， 嗯， 因为小白鼠接近人性， 嗯。 就是他很多习性啊和人差不多 啊，所以都用这个小白鼠来做实验， 是医学做的，不是我用的哈， 啊，哦哦， 医学做的实验， 嗯， 他把小白鼠也是分成两种， 嗯， 你只有对比才有鉴别，一种叫正常饲养，就是小白鼠出生了就在这个自然环境里头去养，就像咱家养个小猫似的，养个小兔子似的， 嗯， 就这叫正常饲养，一种小白鼠呢叫无菌饲养，什么叫无菌饲养？就是它这个环境里头啊，什么菌都没有，就严格消毒，反复消毒。因为动物也是在母体里的，它体内没有这些有益菌，它跟人是一样的。出生以后两小时才开始长有益菌，这个叫后天之本，这是真正的后天之本，不是那个脾胃。这个一组呢正常饲养，一组呢小白鼠出生还没有开始长有益菌的时候，就把它放在那个无菌箱里头，这无菌条件饲养，这么养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就开始做实验，给他们喂还是喂病菌，那个无菌饲养那个呢，平均喂十个全死了，这个正常饲养的呢，它体内开始长有益菌这个。一直喂到十个亿，这一组才全死。那你说啥是抵抗力？就是没长有益菌的十个病菌就没了，长有益菌这个喂到十个亿才全死。 嗯， 那这个实验又进一步证明，有益菌是抵抗力，有益菌是正气。中医说的正气，是吧？它是抵抗力。你看，这又一次证明了吧？这都是医学做的实验的。 这两个实验帮助了你哈，佐证了你的观点。嗯， 对，要没有这些实验，就我说那个， 嗯， 自己证明不了自己， 嗯， 那么还一个实验呢，就之前我讲到， 这实验还不是你做的啊， 这是医学做的， 嗯， 他医学自己把自己已经都证明完了，然后呢，回过味儿来，到底啥是免疫功能，没回到这块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北京一店地址。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